去了，未来未来，大不了转身而起要眼神，不需要攻略，只要跨越，怪不得喜欢光觉出遇到你，你哈哈，边走边在学情话和岁月，暧昧也正确， 起来追个 Thank you.

lot across the land. I'm sure you've many stories you could share to help prepare a man. I'm searching all the earth for the treasures I can find. If you can take a minute, would you mind? When the smoke surrounds us and our souls are growing weak, our will to carry on is slowly drifting as we speak. We'll look into our eyes and know together we are strong. All the while, join and sing this song. Oh.

起的安慰我说不接受，我真的无法抽离 Green Darling， 脑子跑的整个跳的都是你的身影，你的心像是美妙的交响曲，我真的都是爱着静静的聆听你，无法再压抑我的心，我要抓住时机让你明白我的心。 Oh， 浓浓浪漫的爱情，蠢蠢欲动的心情，一触即发的心情， So can you be my girl， 打破黑夜的折磨我的身体，无法抗拒这诱惑，我愁眉深陷迷乱中，但有个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中。 Oh， 想去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给你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身体，是你不由自主靠近。我无法转移我的视线，你是我唯一的眷恋，你是我几个的眷恋，我想有点口径，好像有点心机，但我有一股得到你的全部的决心。如果你说贪婪是种罪，我也不畏罪，享受片刻的陶醉。浓浓浪漫的爱情，蠢蠢欲动的心情，一触即发的心情， So can you be my girl， 令人着迷的邂逅，我的身体竟然展开这行动，是我愁眉深陷迷乱中，但有个奇妙事正在发生中。想去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给你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身体，是你不由自主靠近。

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而仅有13.66%的青少年愿意与父母倾吐心事。 那都是你讲的，可是你讲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 一个时代，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无数可能性。放弃包办式教育，不要做要求者、指责者，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帮助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北京自南向北出现降雨，预计降雨时段时序可持续到明天上午。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还将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8级。中秋假期第一天降雨又降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及时添衣保暖。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0度到1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阴雨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照射强度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8天。